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作家创作出短篇小说《蓝天》、实话文学、奉献爱情等170多篇文学作品，来鼓舞全国军民积极展开200天战斗。